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3D 画新闻，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明红。 今天是 Harry 明红来代班呢、其实我们今天说到的一个互动话题，也是今天香港全程关注的焦点呢。特首梁振英之前呢是民望因为这个违建问题而陷入最低迷的一个状态哈，又是被这个立法会议员不信任动议啊，又是这个弹劾议案被他狙击。虽然呢他是脱险了，但是呢有人说他今天发布的施政报告将是他挽回民望一个非常重要的砝码。 而且今天是他的首份施政报告，所以大家对他这个报告的内容呢是非常有一些这个期待的。 那今天这份施政报告也是涉及未来香港五年的一个规划的蓝图，中间大家就会前有不同的分析，说到呢是房屋问题、扶贫、安老还有环保将是他这个发布的施政报告当中的重点，尤其是房屋政策将是这份施政报告的重中之重。那么我们先来公布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跟梁振英的这个首份的施政报告有关。你认为梁振英施政报告的发布可以帮助解决香港的高房价问题吗？我们也是刚刚看到电视的最新的画面和消息，说现在梁振英已经是公布了对这个公屋以及这个地皮将来会增加供应的一个发布的一个最新的现状，那你对此要发表你的看法？ 是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12:40的时候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哈，和明红和樊素进行一个直接的交流。那这个内地的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内地的热线4001200900，然后这个只收本地的话费。那如果是香港的朋友呢，可以拨打这个18172346来进行。 如果你是智能手机用户的话，还有一种更加简便的方法哈，你可以先下载好凤凰 FM 的 apps， 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3D 画新闻，其中有个一键 call in 的功能。那么在12:30之后，大概是在12:40，你就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打进电话来跟我们一起来交流了。 其实说起到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啊，说到的是房屋政策嘛，为什么是这个成为焦点？因为香港人在这个住房情况上成为香港人不幸福的一个很大的原因。那最近我感觉哈，这两年我们经常听到这个，比如说幸不幸福啊，还包括说中国的这个实力啊，都是成为他的一个关注焦点。为什么我在节目一开始用这样一个引子呢？因为也跟我们接下来今天聊到这个话题有关。说到的是这个中国出了一份报告，叫做国家健康报告，就说呢，在这个2049年啊，预计呢中国就可以全面超越美国了。哇，这样一条新闻出来之后，可以说让大家觉得哇，中国要赶超英美了嘛。所以今天我们好好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哈，到底能不能超过。 好，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各种的报告研究结果发布呢，首先会看它是由哪个机构发布的哈，也是因为它机构发布的就是一般可以代表它是否权威。那这份报告呢是中国科学院的国家健康研究组，是中国科学院，一听起来也是非常 严谨 的一个研究机构了。那么他说到国家健康报告当中呢，刚才讲到明红说2049年中国就一定能够全面超过美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中还说到他是国家健康这么一个概念，也是非常新的一个学术的一个说法了，以前都没有讲过。 我刚刚还跟这个樊素我们在节目讨论说什么是国家 健康， 你说 没听过、 因为人健康我们都知道嘛。后来我们了解的时候，其实这个国家健康是把这个国家当做一个虚拟人、那我们他们很多比如说什么动态平衡这个体液平衡、那我们不去探讨了、但我们就拿到比如说机器人把中国当做一个虚拟人的话、那人自然就会有这个物质上的健康， 对， 还有这个精神上的健康、我们不妨今天就从这两方面来看看，我们是不是我们俩和我们老百姓的感受、跟这个中科院他们出的报告的感受是不是一样、 我想我们先来说说他这个本身他们出的报告里面是怎么讲的哈、他说呢，他就把全球100个样本国家的健康状况分为4种类型，叫做健康盈余型、 健康达标型、健康透支型、健康脆弱型。而呢，我们会看到一些国际上的比较一些代表性的国家，像中国呢是属于这个健康达标型，像这个美国呢是健康透支了。然后呢，你会看到什么？这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荷兰、西班牙，他们呢是这个健康这个西班牙这些欧洲的国家是排在健康达标型的国家之首。然后其中呢，我们中国在这个国家免疫系统呢是表现最好的，是雄居这个世界的第一名。然后国家代谢系统呢是排在82位。其中呢还有一个国家的一些责任的一个评分呢、啊，说到是美国呢是排名倒数第一。哎，然后大家看完这个数据， 什么美国哪个项目排在 责任， 在责任 责任方面， 在责任方面， 他对他又是 美国反而中国反而 在前边，国家责任指数，说它中间有一个什么系统叫国家行为系统，然后国家指数呢是作为它的其中的衡量指标之一，美国是倒数第一，瑞典、中国、卢森堡是排在前三位。然后说哎，我们中国呢是作为一个负责的发展中大国呀，尽管是不富裕呢，但是已经兑现了对这个千年发展目标的承诺。然后你就看到，哎，大家一个结果对于一些议论就出来了，说哎，您这是说相声呢还是真的这个科学研究呢？为什么落实到我们国民就每一个人的一个生活幸福上，我觉得不那么回事呢？ 对，而且刚刚他说到，你说这个什么是代谢系统，什么是免疫系统，这个我还真的是不是特别明白哈。然后我看到这份报告，你刚刚说到这份报告，他们还说到这个美国现在处于更年期，然后说中国现在属于青春期 啊，对 对，然后中国青春期是长得快跑得高啊，然后是很容易成长，这个我不可否认哈，那中国的确是处于一个经济成长的一个时期，但是是不是说像刚刚说的，比如说责任啊、免疫啊，在2049年就一定能够超过美国呢？这样吧，我们先，其实在这份报告之前呢，我们上个月的时候我也看到过一份报告，说到是这个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就说呢中国的经济很可能在不到20年的时间就超过美国。这个你说其实也挺振奋的，而且是人家美国人说我们中国经济超过美国，不过呢他这个 focus 在这个经济方面，可是这一次咱们中科院出的这个可是一个全面完整的这样一个健康的情况，就很难说了，对吧？ 哎，首先呢，这个报告出来之后，他的一个研究员的一个研究课题组的负责人姓杨的一位研究员，他就出来接受媒体的访问，就讲到，哎，这个好像很多的争议啊，比如说你说2049年中国国际地位会全面的超过美国，哎，那你为什么是你敢提出这么一个概念？因为中国人一说到民族复兴，其实是让人非常兴奋和沸腾一个概念。他也讲，他说现在国际上很多人在研究中国的 GDP 的总量超过美国的时间啊，就咱们国家提出民族伟大复兴，他个人认为呢，如果超越不了美国就不叫复兴了，复兴呢就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所以说呢他一定要把美国是拿来我们一个丈量一个标准。然后你会想到，哎，赶英超美那是50年代57年58年，就大跃进的时候，大炼钢的时候，当时呢是毛主席说，哎，咱们这个钢铁的产量要在7年之内是超英国，然后8年之后再超过美国，当时还是对内对外的一个说法，对内是怎么讲的，一开始呢是说15年我们要超过英国，但是大家一个炼钢的一个热情越来越高涨，随后又把那个时间不断的缩短，就变成7年超英，8年再超美了。但是以后历史上也是大家会觉得那是一个非常违背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的事儿。最后呢虽然是这个炼钢的产量达到多少万吨，但是中间很多都是废的，所以你这次再听到一个赶英超美这么一个概念，会让人恍惚，哎，这是要回到50年代的那种社会气氛下吗？可是你又会觉得，哦，其实现在的社会条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而且大家心态已经不一样了。 对， 很多的普通人都会觉得，哦，这个赶英超美这样一个概念，我没有把它那么放在心上，我是更加想落实到我们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幸福感里面。 你这个点我觉得说得非常好哈，就是我觉得以前吧，包括我们小时候，我们父辈的教育就说是这个舍小家为大家，就为了中国这个发展经济，这个把自己家里的这个锅碗瓢盆都拿去炼钢炼铁。但是现在呢，大家会觉得说，哎，人才是这个国家当中的组成分子嘛，所以只有自己人幸福了，这个国家才是真正的一个幸福。所以不管说是这个中科院他们出的一个国家健康报告，说到2049年中国会 超过美国，还是说人家美国出了一份报告说中国经济可能在20年时间之内超过美国、嗯、我觉得重点不在于说一个国家这个名字上超过了这个美国，而是说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就比如说每一个中国人是否在经济上会超过每一个美国人呢，每一个中国人是否在2049年之后这个幸福程度还有健康程度就比每一个美国人都要好呢。 嗯，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最近大家一直在谈的，因为现在这个中国不是经济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嘛，大家觉得、嗯、哎呦，这个也不是说大家光说说的，的确有成绩摆在这儿、 嗯、 但是这个成绩更多的还是这个经济和这个建设方面， 对， 是一个硬国家硬实力方面。那、 嗯、 如果硬实力好了之后，中国的软实力，中国的精神文化，中国的这个文明礼貌，中国的这个文学、 嗯、 文化、 嗯、 艺术等等，是不是 有没有对世界有影响， 对，是不是也对也像经济一样，哎，比前面的10年比前面的20年有一个飞速的发展呢？我觉得这两方面啊，是我们大家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了。 嗯、好，三地花行，我们今天讨论到的是在1月9号出炉一份最新的叫做《国家健康报告》啊，提出一个非常振奋人的一个概念，说中国会在2049年全面超过美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那么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等会儿再接着说。好，三地花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明红。 那我们再接着刚才说的话题啊，国家健康报告，中国会赶英超美，2049年全面超过美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那么其实呢，我在看到这份报告的时候，也是跟很多的网友一个反应一样，哦，哎，这好像跟我们每个人的一个生活经验不太相符啊。你说别说远的吧，就近的，我们一些同学们呢，你在内地也好，在香港也好，接受完教育，大家纷纷呢都是奔赴美国，去英国接受再教育，去国外拿学位，去国外镀金。没有人说，哎，我如果是有条件去国外生活或者是发展的话，第一时间会考虑到国内。反倒是因为我在外面学成归来，我会觉得哦，在内地可能一个发展的一个前景会比较好。就像这份报告当中讲的，因为美国各方面是陷入一个他所谓的衰退期。中国是成长期，是一个年轻人，美国是更年期，每天在处于焦虑当中。但是你会觉得，哎，大家回国之后呢，很多一些感受，尤其是在生活体验方面，是远远不会在美国更加的舒适的。远的不说、 嗯、 就说这两天北京华东华北还有这个中东部地区一个雾霾的天气，大家纷纷觉得，哦，我每天是生活在什么样的空气里面、 啊、对，看到这个北京的这个将近10天的天气 PM2.5 的这个指数都是超过10倍20倍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包括还有像我们前段时间一直在说到这个中国城市饮用水的一个情况，说饮用水源原来是过半不合格、 嗯、 还有我们等等说食品安全，你说这个有牛奶问题，然后有这个豆腐问题，然后或者是你去这个任何的一些水呀、酱油啊等等都有问题。所以大家觉得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真的跟我们体会到了一个健康报告、 嗯、 我们在这个地方别说这个生活的舒适和幸福了，我们根本就没有达到一个健康的标准。 对，我是最基本的一个生存健康、哎、 怎么能就出这么一份报告，是写的是国家健康报告、嗯、中国就要超越美国了呢、 嗯、 对吧， 其实 这是个美好的期待。 对、 就是、 其实他可能做的时候呢是有另外一些学术的标准哈，但是如果你说仅仅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呢，他可能有很多的空子。当然我可能也没有这个把握完全是质疑他一个学术研究的过程，因为现在我今天也是在网络上去试图去搜寻整份的健康报告的全文，但是没有看到一个全文给大家查阅。倒是呢有另外一些专家就给出一些质疑、哦、他说学术呢应该是一个非常高贵的一个词汇，就是我们虽然不能是有那种国际比较的那种先进的学术研究方法和工具，我会跟你去质疑，但是仅仅说你的提供的一些概念，像一些标准，他专家就比如说讲到这个贫困问题，研究者呢他们就自己承认啊，他说他们的研究其实采取了不同的标准，就说到贫困，就对发达国家、 嗯 它是一个标准，对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标准，因为发达国家一个贫困线可能比我们要高，然后哎，好像它的贫困问题做的相比之下甚至是没有中国好，哎，它在这个贫困指数上它甚至是拿的分就没有中国高了。可是我们看到美国是什么，美国会给那些无家可归者流浪者是提供住房，可是在中国呢、 嗯、 你频频看到贵州毕节的小孩在街上流落街头，最后是冻死在垃圾箱里面，你又会看到兰考的一个弃儿，兰考弃儿甚至尸骨未寒，就是你发布这样一个报告 笑，同时让人来这个评论的话，真是让人啼笑皆非的事儿、嗯。我觉得 很难想象说这样一个是个什么样的情况。这就是有一个问题，就在于说这个专家，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生活在什么样一个环境当中哈。就像我们之前说到，他们可能没有真的接地气儿，就不知道说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环境。那就像之前我们说饮用水，说这个北京的饮用水专家他自己都不喝这个自来水了， 是吧？ 那他怎么来做这个饮用水专家呢？对吧？那他就自己生产了这个东西。 而且我觉得在中国，就是你越接近这个行业的核心啊，你越了解行业内幕，他就越不会喝。就像那些咱们经常听到新闻说，哎，我是在这个厨房里面，我是掌勺的，我是厨师，然后我就会出来曝光，对，我就曝光说我不会在那个餐 厅 里边 吃饭， 我这个自来水专家，我是多少年就没有喝过这个自来水，我都是买纯净水，我不让自来水碰嘴。哎，你说在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嘛？你自己干这个，可是你并不爱你自己做的这个事儿，它得有多不安全啊？ 这就又引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这个中国在这个报告当中哈，大家对一个科研和一个统计的数据是否有信心？你知道这个，如果你一旦比如说中国这个统计，你如何统计13亿人口那么多个地方的整体的一个情况呢？还是你这个国家健康报告，你只是拿着北京、上海、广州来作为一个模板，就能够覆盖到全国那么多地方吗？可能很多人他们还没有办法解决温饱问题，你谈何来说到他的这个健康友好？ 就是明红讲的，好像这个报告出来之后并没有接到地气儿哈，而且中间他很多的科学指标都是令人存疑的。但是我们也是，如果是有心人吧，如果你能拿到这个国家健康报告的全文，可能也比较适合你这个去做一些比较系统的研究了。那今天其实还讲了另外一个专家，是中国农业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一个姓向的专家，他就说这个很难界定啊。比如说他讲的中国现在是青春期，那美国现在是更年期或者老年期，那你中间列举的一些症状你又是怎么判断，什么样一个标准？那如果你是光从这个人口的老化程度啊、年轻程度啊，还有包括对新移民的一个包容程度，包括从它经济增长、内在活力，还有它教育制度的创新、企业家的创新这一些的指标来看呢，一个公正的人，你绝对不会说美国现在是老化了、更年了，它要完蛋了。反倒是你会觉得，在中国这些太多的一些跟不上人家的地方。 而且我觉得，比如说你刚刚说这个国家健康研究组，我不说它的报告是不是这个有科学性，但是我觉得他们花了10年时间来研究这样一个报告，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啊，十年时间啊， 对，十年的时间。 我天哪，这我还第一次听到。 研究出这样一个报告，他们的目的其实是证明说中国真的可以发展吗？他们为什么不花这个十年的时间来研究一下怎么样来改善中国人民的这个精神面貌，怎么样改善一下中国人民的这个出行的素质、文明礼貌这方面，我觉得为什么不做一些研究？ 可能跟这个中科院他们很多的这个科研组啊，我看到他这个姓杨的研究员出来跟媒体说，他说其实我们也是想创造一个新的一个学术词汇啊，国家健康以前没有，他是有一点这个学术创新性在里面的， 这个是为他自己个人的学术创新性，可是并不代表他为这个社会，他出这份报告给中国的社会、给中国老百姓带了任何的好处吗？只会让这个某些认可他的人觉得说，好，我有信心了，那我现在就是老子了，老子天不怕地不怕，40年之后我就可以超越美国了。那不相信的人就惹来像我们这样一帮人对他非议，对吧？ 哎，倒是我觉得可能我们这看到这些报告人的心态也要变一变哈，就是不要把那些报告太当回事儿了。不是去年还有一个专家嘛，说中国走在这个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啊，现在根据数据统计呢，是已经复兴了62%。然后网友是也是啼笑皆非，哎，说这个数字您怎么算的这么精确了哈？后来其实好像这个专家他是一个退休的发改委还是什么官方的一个那个学者，他是自己个人对这个研究有兴趣，其实也没有什么官方的资助。就包括这次这个杨研究员出来也说，他们是一个课题组，也就7-8个人还是5-6个人吧。也就几万块钱的一个科研资金，那他你说他的一个目的啊，或者说什么一个， 那这样又出一个问题了。如果他说只有几个人，然后没有花太多精力，那这份报告科学性就没有了。你这个自己打自己嘴巴，完全是个问题，对吧？那总之，其实我们的意见可能是说，一份报告出来是要对社会有利，或者是说我们所看到现在中国存在最大的问题，不是说要拿出来炫富了，而是说我们再把这个变成有钱人之后，我们要变成一个高 尚、有精神文明的这样一个有钱人、嗯、那这一点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呢、嗯、对吧， 我觉得权威归权威了，就是你看他怎么说也是中科院发布一个东西嘛，因为你是中科院哎，大家就会这个投入的关注点会多一些、哦、但是你出来之后呢好像要跟大家一个每天的生活体验呢、啊、跟大家一个预期差那么多，如果说你出来之后能够有一个非常严密的一个科学系统来说服大家、嗯、我就是告诉你我们国家是有如何如何的健康了，我觉得那也好，但实在是现在有太多的漏洞让你抓着了，就会让人觉得好像这个没头没脑的感觉。 而且这个刚刚这个天气大家吸了毒气之后然后来看这么一份报告很难接受。 好，三 D 化新我们再休息一会儿，记住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我们关注到正在发布的梁振英上台以来的首份的施政报告，也是我们关注到房屋政策是他的议题当中的重中之重、 嗯、是的，他说到很有信心可以解决到香港这个高房价的一个问题哈，他也推出了四个目标，那您是否对他有信心呢、嗯、那您是否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呢，欢迎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哈。那我们的日线呢会在12:40开通，那在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461872346、嗯、那在中国内地的朋友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120009000，是只收取这个本地话费的、嗯、或者呢打开我们这个凤凰 FM 的这个 APP 当中选择我们的一键 call in 功能，就可以直接跟我跟樊素来进行交流了。 好的， 而且呢大家的意见有可能在今天晚上的6:25凤凰卫视的全民理权实控节目当中来听到大家的声音。 好，期待你打电话进来。三 D 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明红、嗯、今天我们一起谈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有关啊中科院出了一份报告叫国家健康报告呢、嗯、然后是说2049年中国的健康就会超越美国，引发了我跟樊素在这里的这个一番口水之争啊、嗯、 啊，其实呢可能也跟很多的网友啊甚至一些专家大家也纷纷都是觉得哎，这个出来的报告呢跟我们现在一个实际情况似乎是相差甚远、嗯、而且我觉得是反映这个国人的一个心态，也不能说国人是有一些专家的心态甚至是官方的一个心态啊、嗯、会喜欢谈论一些很高的一些调， 我有在想那为什么你知道吗， 对啊， 为什么特别喜欢出这样的一个报告， 有人就说哎，这好像出于一种自恋的一个情节、啊、就会觉得你看我现在发展多么多么好，人家多么多么糟糕，就是要先把别人给踩下来然后显示我自己高、嗯、然后就有人引用以前的这个外交部长的一个李兆星的一个话，他说可能也是在一些论坛上面讲过，他说你看这个美国人就喜欢批评自己，就喜欢那个、嗯、说自己这又危机了，这又财政悬崖了，这又什么枪支案了，就纷纷暴露自己的问题、嗯、可是咱们中国就喜欢说盛典、嗯、哎，说这又庆典的这多少年的这个盛世了、嗯、 就 他这就反映大家，对，这就反映大家的一个心态上的差异，他会觉得 这个有点什么意思、嗯、有点像这个真正的这个特别有钱的人和刚刚这个暴发户、啊、然后是完全不一样、哎、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个真正的有钱人他们其实永远不会说自己有钱，包括说他们可能还穿着很朴素，然后每天说 啊我很谦恭， 对， 那真的是只有这个暴发户呢才会一有钱了就会说、啊、你看、嗯、我这个一大叠的钞票， 是 吧， 这其实你说这样的心态是什么呢，是自卑吧， 自卑 嗯、哦，你说你真正自信的话，我的自信我不需要说炫耀我的数字， 对， 你 不需要以踩低别人来获得自己的这样 满足，对，你只要看每一个国民脸上是否洋溢着笑容，哎，大家是真的是不是生活的幸福、嗯、你从大家每天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的细节就可以看出来你是不是所谓走在这个民族复兴的道路上。 嗯，还有一点啊，我在想说为什么就有些机构喜欢出这样的报告呢、嗯、因为大家知道现在这个中国一直唱的这个中国梦嘛，虽然我们一直都怀着中国梦、 啊、 可是呢有些人就想说哎，既然这个主旋律都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也要来擦擦鞋，哎、啊，也要来出具这样的报告、啊、拍拍马屁，也要来想哎，你看的确啊，你看我们现在做这个科学报告中国国家健康是好过美国很多、嗯、那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嗯、我觉得我们也不敢说没有， 哎，你说如果是官方一个表态呢我就觉得也未必哈、嗯、因为今天其实我又看了网上那些资料，像这个新华网啊就是新华视点他们有一个微博嘛、嗯、就微博上也是对这个言论的出来表示警惕、嗯、他说我们要 警惕感应超美的这个一个迷梦啊，说的是、就觉得好像高层的人，这个官方的人士，其实对于怎么样诠释中国梦呢，也是有自己的一套的。而且现在我觉得跟当年第一次提到感应超美50年代时候大家全民的心态不一样了。 对， 当年出来的时候是全民冲着这个毛主席，毛主席说什么我就跟 着办。当年大家这 个 感应超美更多可能还是物质和经济上的、我觉得这个反而更加实际，更加的时间可以真的是达到这个目标。 哎，当时是上面来一个指令，你会觉得下面的人是斗志昂扬，就一定是照着你高层一个路线去走的。可是现在呢，我们看到是，哎，如果说是有稍微带点官方背景的报告出来之后呢，网民纷纷喜欢吐槽，就会表达自己一个看法。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社会的声音出现多元，一个是可喜的一个。 而且我觉得这也代表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在成长、 对，越来越务实了，可以说是有自己一个理性的判断的。 对，追求到了不仅仅是说我们这个物质条件能满足了，更多的是我们精神上的一个追求了。那同时啊，我们今天也是说到说，刚我不一直我有一个真的很强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为什么这些科研组织他们不花时间和不花这个经济金钱来做一些研究和做一些报告，是在提高国人素质方面。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一个国家的健康啊，很难说是你自己觉得健康就健康了，你可能需要人家对你一个评判。那中国人在这个世界当中的这样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和地位，很多时候说实话是要在人家给你的一个评判。对吧，所以那大家为什么不想说，哎，那比如说中国人在这个整个自己的环这生活的国内的环境当中会有一个好的一个情况，那可能在出国之后，哎，大家也会有一个好的素质好的文化，那这样的话才能真正人家觉得你是一个受尊敬的人。 对，就哎，这说明现在一个现实，就好像我们看到内地出来的一个报告、说我们的一个功绩要多过说我们的问题。 功绩是什么？ 对，就是功绩啊，就是你的成绩啊、 成绩。 对，就邀功，就感觉哎，我们好像还在不断的给人打气，可是真的是让你清醒的那种问题。 刚好到年底了嘛，你说如果你这个批评自己说去年这一年没有什么成绩的话，然后可能就明年就拿不到钱了， 是这样吗？哎，你说的这个报告啊，还想起来，就前段时间有英国的《经济学人》，他底下又有一个研究机构发了这么一份报告，说是全球最佳出生地的排名。哎、你知道亚洲排在第一的是谁吗？ 亚洲排在 亚太地区， 中国吗？ 不是，就亚洲的一些国家地区，不是，是台湾。哎， 哦，台湾， 对，台湾是最佳出生地。 这个什么叫最佳出生地？ 最佳出生地，它也是排在这个国家的一个健康指数啊，就是真的是健康哦，不是说把国家当一个人那样看你的健康指数，是你出生的一个地方的环境安全啊。还有一些什么空气质量啊，就真的是你生存环境的。 哎，我觉得这个报告出来之后，人家看如果是在出生在这个不是很健康的地方，不得哭死这样说。 然后后来还排了、 这个、我输就输在起跑线上。 还有这个香港，但是这个出来之后呢，香港人有一些意见，他说你出生地好也不代表你今后的成长和发展就一定更好。我说这也说的也对，就你尽管说我出生的地方好像相对于别的一些社会别的地区要更加的多 元。他所谓出生地好的原因可能是说比如这里的学习条件好， 对， 然后这个各方面的资助各方面的教育都很好。可是呢说实话就拿香港举例子，的确这方面教育医疗都很好，可是同样也面临着高竞争啊。 对， 对吧，你这个教育质量好，可是你可能大家你怎么这是选了一个当鸡头和凤尾的问题。可能你本身条件很好，在香港你出生在香港你只能做这个凤尾，那可能你出生在其他的地方相对没那么健康的地方你可以做鸡头，那你愿意选择哪个呢？ 对，而且是一个发展这个空间和上升空间的问题。香港一直面临的问题就是说你现在好像社会结构过于稳定哈，就刚才明红讲的竞争太激烈了，而且说已经不像是80年代就人人有公开人人有这个所谓的香港梦，只要你肯努力打拼你就一定会有机会去买楼啊，去这个有高收入啊。可是现在在香港你越来越是觉得是陷入一个困境当中。也是这次的施政报告我不知道会不会有更多的一些帮助青年人上车帮助青年人去这个实现梦想的一些政策和相关的信息出来。 说到这儿啊，我们真的是可能稍微扯一扯这个有关施政报告的事情，因为关于这个青年人，其实是这个梁振英他非常关注到了一个话题哈。他在这个解决房屋问题的时候，他就专门针对这个青年人啊来说了这样一番话。他说呢，就说你们要知道，现在的房屋政策是帮助你们青年人未来的一个这个上楼，这未来上车，未来买到房和未来这个 像人讲上车就是买楼， 对，家居生活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他因为他这个话，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特意说吗？ 为什么呢？ 他说的就是很多，比如说新界东北发展，很多反对的人呢都是。 是一些年轻人站出街头对他进行一些反对的都是这些人、所以他这个话是说给那样一帮反对者听的，说、哎，你们他的意思就是说，哎，你不要光反对我、其实啊，我们这个政策是为了你们的未来，为了你们好，所以把这个球啊给抛回去了。所以我觉得， 但是你如果说到这个新界东北的发展，他可能这个青年人如果站出了反对，可能反对的不只说你让我没有机会去买楼、很多人我知道他们是抗议这个政府一个发展的一个逻辑，就会觉得好像香港的发展就必须要牺牲土地、牺牲一些原始的一些价值。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可能会不太赞同现在政府这个自上而下的一个抉择，就觉得从下而上的一个咨询过程可能没有做得更加的充分和足够。 你第二点说的这个真的是恰恰一个点，因为说实话我不是算是香港人，然后来香港之后我看到香港土地那么小，我也住得很难受。我想说、这个政府发展跟新界东北不很正常吗？对吧、那个闲置的农地土地来作为建屋 是、 suppose 是一个非常好像很有充分理由的一个事情。 对对对， 后来我就有跟这个反对了香港他们青年人来聊天，我说为什么你们会反对这个事情、然后他们说我们反对的并不是说来到新界东北来找这样个地方来建楼、他们反对的是说政府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没有实行一个这个合理的步骤，没有实行一个正常的咨询过程、没有进行合理的安排，没有对当地的居民进行一个正确 的 一个对 补偿、 他们反对的是这个过程、你知道吧？ 对， 而不是这个事情的本身。 是， 但是可能刚刚梁振英他我亲耳听到他有说到这个，说他说其实我们现在政府都有政策了、接下来这个你们想住大房子还是小房子、就看你们的选择了。我觉得这样一个态度、大家听完之后肯定不能接受。 对，而且我们之前确实也做过这么一期节目、就 是 新界这个东北发展的一个争议、就很多的这个土地正义联盟，我记得当时有跟我们连线，他就讲到，他说很多的一个咨询的过程和他决策过程我们觉得并不透明，因为你不透明就是容易让这个民众会有怀疑你政府，而且是没有给大家足够的一个信心和透明度、所以这也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会导致最后梁振英的一个支持度下降的原因。 对，而且后来他们就有说、他说这个的确会影响，你别看这个咨询好像可能我多花了2-3年时间，但是如果你真的抛过这个省去这一步的话，就会出现问题。像当年这个香港自由行开放的时候、你看现在带来多少的问题啊，都是因为当年自由行就是没有经过慎重的考虑，没有经过后续的一些安排、然后遗漏下了问题。那你难保说新界东北发展也会有相同的情况、 好，那我们今天三地化新闻也是说远了哈。从这个内地发布的中科院发布的一份报告叫做国家健康报告，他呢就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当做样本去分析，当做一个人分析你的免疫系统啊，这个什么什么各种系统啊，得出来结论之后呢，会让中国人本来是觉得非常振奋的一个消息，我们会赶英超美了，在2049年呢会全面超过美国。但是报告一发布之后呢，反倒是遭到了各种网友和专家的一个质疑，觉得跟我们现在切实的生活体验是并不相符合的。那么另外我们也是关注的今天香港全城热议的话题是特首梁振英在发布他上任以后的首一份的施政报告。那施政报告当中会涉及很多的关注的民生的核心议题、包括房屋、安老、扶贫还有这个环保的政策、那么其中房屋问题呢又是所有政策的重中之重。 是的， 那我们现在的互动话题呢就即将开放这个热线电话了、希望你来打进电话跟我们一起谈讨论施政报告发布之后呢会不会有助于解决香港高房价的问题。 您对这个梁振英他施政报告啊解决香港高房价是否有信心？梁振英他说他是有信心，那看看我们大家您的观点哈。那在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这个18723461872346，在内地的朋友可以拨打400120009000，这两通电话呢都只收本地通话费。那或者呢是通过这个智能手机凤凰FM 这个 app 当中选择三地化新闻的一键 call in 功能，就可以直接跟明红还有樊素进行交流了。我们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拨打。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随后我们来一起聊天。 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地化新闻。 话新闻，有话直说。 欢迎来到三 D 话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明红， 我是樊素。 那今天我们有话直说，一起来看到是在今天呢，梁振英的首份施政报告呢，大家集中关注他这首份施政报告的这个关注焦点就是香港的房屋政策了。那其实今天在上午他在这个施政报告的时候就说到香港的这个房屋啊，很多这个汤房龙屋问题，还有大家居住生活环境是非常小，就说到在这个私人楼宇当中呢，香港人有一半啊，都是一半的家庭都是居住在小于50平方的这个房屋当中。可见香港的确是生活条件非常非常的，这居住条件非常非常的小。那于是呢，他就说到他这个施政报告中有很大的这很多的房屋政策，有四大目标，比如说增加土地供应，帮助人们尽快的上楼。但是呢，其实在梁振英上台之后啊，他推出的这个辣招原本是七级可以让房价有小小的回缓，可是没有想到在辣招之后，在最近这个你看这个天境新楼盘卖得多厉害多快啊，这个房价依然是高起。所以很多人就说对这个梁振英他这个施政报告和他的一系列的政策似乎没有解决，没有办法解决香港高房价的问题了。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看到施政报告一个最新的状况，梁振英说呢，会将用途未落实的土地呢尽快是改作房屋等用途。他就列举了包括房协的天水围的112区的短期用地的发展计划，现在正在考虑作为这个住宅酒店和其他合适的用途。好，我们看到已经有听众打进电话来，立刻连线他对于房屋政策的看法。 王小姐你好。 你好主持人。 王小姐来自哪里？ 来自香港。 香港的王小姐哈，您看到今天这个施政报告中有说到这个房屋政策哈，您对这个未来房屋这个政策有信心吗？ 我觉得还是比较有信心，因为我觉得香港现在楼价高企啊，主要的原因还是供求失衡嘛，这个需求是一直在增加的，但是供应的话在过去十年可能都是非常有限的。那现在我觉得从报告能看出来，它是将这个楼价问题的根本原因指向的是土地供应。然后推出来的一系列措施，不管是增加那个可用地啊，还有这个建公屋的等等，都是以增加供应为核心的。所以我觉得你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的话，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所以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王小姐抓住这个香港土地这个房屋问题的一个根本哈，就是土地供应。但是呢，其实梁振英他今天也说了，他说这个政府啊已经有这个土地供应的政策了，那接下来看这个能不能实行是个很大的问题。您怎么来看这个实行？您觉得会不会碰到一些阻力？ 我觉得阻力肯定会有，但是这个问题也是一直比较怎么说呢，就是直接关系到香港人的这个民生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民间的积怨就会很深，社会也会增加很多的矛盾。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下还是要看政府的魄力有没有这个决心。然后执行上只是我觉得要平衡各方的，多倾听各方的意见，然后找到一个合适解决方法。但是我想如果他有这个意愿的，强烈的意愿的话，我觉得执行问题只是要看方式方法。 好的， 还是有信心的。 好的， 谢 谢 王小姐，再见。刚王小姐其实她这个很像这个学经济的哈，的确非常了解，可能在金融方面有一些自己的建树。她就说这个供应就的确要把这个土地供应给提高上来，但是土地供应上来之后，是不是这个房子多了，这个香港的经济，这香港的房价就能真正跌呢？之前我跟一个经济学家聊天，有说香港的这个房价不仅仅是供求关系来控制的，很多跟这个香港的整体的环境和金融这个整体的经济面是有关系的。 我想如果我们等会儿真的还有香港的听众打进电话来，不妨问一下大家的切身感受，哎，你生长在香港这片土地上，你买楼的经验是怎么样？你觉得梁振英的施政报告出来之后，会不会帮助你买楼呢？好，我们看到有另外一位李先生打进电话来。 李先生你好。 喂，主持人你好，是我吗？ 李先生你好，是您啊。李先生来自哪里？ 啊，你好，我现在在香港。 哦，来自香港李先生，我想问一下哈，就切实您在香港是有买楼吗？ 暂时没有。 暂时没有，那有没有想过买楼呢？ 当然有想过。 那为什么没有买？ 很多香港人都想啊，都对房屋有一个很迫切的需求啊。 那为什么现在暂时没有买呢？ 因为就是买楼是因为你如果现在买楼的话，基本上你后半生就套在这个房子里了。 房奴了哈。 对。 那您会觉得是现在香港的这个房价是大概会再跌一些，您会买呢，还是会打算怎样？您觉得香港未来的房价会不会跌？ 我现在是在租楼，在观望。那么我觉得这个要看这个香港的房价，也是取决于整个国际的金融大环境下面，比如说美国的低息政策，那么可能要到美国经济复苏以后，这个 利息上来以后，那么这个楼的投资价值就降低了，那么这个对香港的楼价呢会有一个那个一个力量让它那个往下走的一个趋势。 嗯，那您个人哈， 长期来讲啊， 您个人对这次梁振英他的这个报告当中来调控这个香港的土地供应，您有信心吗？ 我觉得梁振英还是做了很多事情的，那么如果他不做这些事情的话，那么香港的房价就不是今天的这个样子了，可能会更高。而且包括像这个限制内地人和限制就是国外的人来香港买楼，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措施哈。甚至你看那个梁振英推出这个政策以后，新加坡也来学香港来使用这个政策，那么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么也就是要不然的话，现在很多人啊都就是国际的这种热钱到了香港以后，他就来买楼，那个把这个楼价这个炒得就很高了。 所以您是肯定这个梁振英他现在的一些措施。好，谢谢李先生。 虽然没有看到他的效果，但是他其实是起了一定的压抑作用。 好，谢谢李先生。他李先生现在没买啊，他是对未来这个梁振英的这个报告还是有信心的，期待着这个未来这个报告能够有一些效果，然后这个楼价低一点再来买。 可能等会儿我们可以问问，这个楼价你觉得要降到多少地步，你才觉得适合现在你的一个购买水平，可以真的是上车了。好，我们看到已经有一位黄先生在线上，我们来立刻接通他电话。 黄先生你好。 你好。 黄先生来自哪里？ 我在香港啊，坐火车上班。 哦，您在哪？在香港的哪？ 我在香港坐火车正要上大陆。 您是来香港旅游呢，还是在香港常住呢？ 哦，我不是去谈生意。 哦 ，OK， 那在香港这个香港的黄先生哈，您怎么来看这个梁振英他施政报告当中对于未来这个房屋政策哈，您有没有信心啊？ 我信心。是一般，因为还是这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供应吧。我看他要费很大力才能够提高这个供应量。 费很大力。那您现在是有打算买楼的想法吗？ 什么听不清楚？ 您现在会想买楼吗？有没有买楼的打算？ 我有啊，我想啊。 那您是在观望呢，是等待着这个政策会让房价冷却一些呢，还是怎样呢？ 我在观望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冷却的机会就应该不大。如果能够稍微看清楚供应量方面呢，是不是能够有大幅的提高，我再决定会怎么办。 如果香港这个房价一直不跌下来，您会怎么办呀？ 一直还是要买啊，还得住啊。 还是要买。好，谢谢黄先生。 因为租金也是很重的负担呢，这个。 好的，谢谢黄先生。黄先生再见。 租金也是很重的负担。其实我这儿看到一个数据啊，就是说香港现在楼市问题呢并不是楼价太贵，而是说70%的香港人靠薪金是买不起楼的。说以前在80年代的人呢，他就是如果他每个月靠2万块钱，如果是一个家庭收入的话，是可以买得起的。但是现在呢，据说要是月收入到4万块钱才可能去买得起楼。这是一个数据，我不知道刚才那个香港的听众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切身的生活的经验。 而且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其实说到这个，我们知道北京、上海、广州还有这个很多城市啊，跟香港都有一样的问题，就是房价高的问题，所以大家都有这样一个同样体会。但是我觉得香港跟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个这么多城市啊，有一点不同，就是香港在房价高的同时呢，大家体会到的是香港的房市比其他的城市格外的小很多，居住条件要差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就是说有点像好像我花了很贵的价钱，然后租了或者是买了这么一个地方之后，我还是没有办法住得很好。所以梁振英他这次就说到说会解决很多这个，比如说像龙屋啊、汤房啊，还有像一些这个套房间隔房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保证让大家这个香港人的居住条件有所改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接听到下一位听众哈，下一位是位胡先生。胡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 胡先生来自哪里？ 我是一个在香港工作的一个内地人了，就是一个非永久型的居民。 有打算买房吗，胡先生？ 想买，可是这个现在这个政策根本就是不让人买房啊。现在基本上梁振英出了这个施政报告，我觉得对房价下降的希望是一点都没有， 一点都没有， 根本就是在老调重弹。 因为他刚刚其实是确实有在说到说要提高土地供应啊什么之类，但是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他还是强调了一点，就是会优先保障永久性居民的住房要求。那其实对于我们这些没有拿到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现在买房还是需要交15%的一个额外的印花税。对，所以这个是直接的打击了所有人的买房的需求。 所以就是说它虽然要增加了土地供应，要增加建设很多的楼，但问题是如果说这样一个税务的基本的政策没有改变的话，其实对我们非永久性居民在香港工作的这些居民来说的话，其实是一个很不公平的措施。而且这样的话对楼价下降这样一个影响是根本不可能会存在的。 所以您是站在这个在香港工作的费用有性的居民这样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哈。那您有没有想过，比如说在未来哈，如果说香港整体的这个房价，您觉得它这个方面的市政政策会令到香港的楼价会有一个下跌吗？ 那现在不会啊，因为就像是去年推出这个税率以后的话，看上去好像所有的成交都已经少下来了，但是 现在你可以看到现在的房价根本就没有再涨，而且有一点很直接的就是说，如果很多像我们这样的非永久居民买不了房的话，那你只能租房，这样的话其实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啊。嗯，那您个人而言，如果是站在可以说是新移民的角度了，您对于他的房屋政策有什么样的期待呢？其实， 我希望他到时候如果这个把所有就是说可以买房的这个居民的范围能够扩大到所有的居民的话， 这至少是第一步吧。 好，最后一个问题哈，我知道这个胡先生来自中国内地，你体会到了香港这个居住环境差的一个情况，跟我们讲一讲，讲一些你深有的一些体会和细节吗？ 哦，香港的居住环境那其实大家现在已经知道是很小很小的，就是我第一次刚刚来香港的时候，已经就是完全没有办法相信，就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小，就是最小的一些房子的话，甚至你把双手伸开的话，其实已经可以摸到两边的墙壁了。 这绝对不是在夸张，就是所有人都是不敢相信这么一个小的一个居住的范围，尤其是如果我觉得作为单身汉来说还好，如果是一家，尤其在香港的话，可以生2个3个孩子，如果是一家4口5口居住在一个不足50个平方的房子来说，实在是太可怕的一件事情了。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哈，就是要香港的一个楼市要变成什么样的状况，您才是真的是下定决心哦，我该买楼了。 其实香港的房子如果说大小，你对它有任何的苛求的话，我觉得基本上不太现实。也就是说现在如果楼价能够下来一点的话，我觉得很多人还是会考虑至少要买一套，因为现在租金还是太贵了。好的，谢谢胡先生，再见。谢谢。 好，那其实听到今天大部分的应该是所有的听众都是从香港打过来的哈，也可以看得到是香港的梁振英的市政报告也是引起全城一个关注和热议。但是呢，我们之前其实也做过一个前瞻性的特别报道，我记得当时有访问过岭南大学经济系的系主任，他也是讲到去年10月份就是港府推出的双辣招，对于这个额外的印花税和这个延长的印花税是怎么样看待。他说他是非常不赞成这样的一个措施的推出，因为 首先呢，他是损害了一个公平的原则，就是刚才最后一位胡先生讲到的，因为我的身份问题，如果我是想买楼，因为我要增加额外的印花税，导致我现在一个下降的购买意愿。同时呢，他说前两年其实香港政府有推出过这样一个措施，但是最后我们看到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那我们专家是认为，是何洛生教授，他说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在没有达到这个预期的效果的情况之下呢，港府还要一直在加码。 他觉得这不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一个举动了。其实就像刚刚第一位小姐，第一位这个听众他说，其实解决香港的这个房屋问题，最重要还是在土地供应上面，而不是限制这个购买上面。但是呢，说实话，如果香港的楼价哈，我们也说到这个，如果楼价一直这么高的话呢，这个老百姓买不起楼。但是如果香港的房价一旦低下来的话呢，又会影响到香港的经济。你知道，所以说为什么今天我们说大家对于梁振英这个有没有信心哈，其实 作为一个特首，他需要不光是管到这个大家居住条件，也要看到香港的整体经济发展。他其实有一个两难的选择，或者是中间的一个平衡点，怎么样既能够保证大家买得起楼，又不至于让香港的经济因为房价的倒塌的倒贴而出现一个经济的问题。 所以房屋问题呢，是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地区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那么也这是考验梁振英的施政的智慧和整个管制团队能力和水平一个重大考验了。那么非常感谢你 今天收听我们的三地化新闻，也非常感谢今天打进电话来所有的朋友。我是樊素， 我是明宏， 明天见，拜拜， 拜拜。